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我叫余环，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于怀啊。 有的成熟动人， 三十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有的恢宏大气，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有的扑朔迷离， 我还有个机会吗？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编辑部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李雷。也许有不少人认为中国最美的古建筑在日本，把日本当作中国古建筑的博物馆。但早在120年前，日本建筑史学家、近代日本建筑学科的创始人伊东忠太这么说过，鄙人以为研究日本建筑者首须究其历史，所得于中国系建筑，遂又转入中国建筑之研究。为了弄清楚中国古代建筑对日本建筑的影响，伊东忠太专程两次来到中国进行调研，记录下了大量珍贵资料，并把这两趟调研称之为寻根之旅。梁思成先生曾经说过，在我开始研究中国建筑史的时候，日本先辈者如伊东、官野等先生的著作对我的帮助是巨大的。在历史长河的冲刷和沉淀下，许多中国古建筑受到损毁甚至消弭。幸运的是，这些建筑的影像资料却在伊东忠太的调研报告和手绘笔记中保留了下来。这些中国古建筑资料轰动了当年的国际建筑界，国人却无缘一见。今天随着由现代出版社出版的《手绘天朝》和《手绘紫禁城》这两本书的面世，这些珍贵的手绘资料以原稿影像的形式回到了中国。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请到这两本书的编辑和大家聊一聊，惊艳了120年时光的中国建筑手稿。同时也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两位嘉宾，都是来自现代出版社的编辑啊。一位是谢慧，谢慧您好。 大家好，我是现代出版社的编辑谢慧。 另外一位呢是姚东霞，姚东霞你好。 大家好，我是现代出版社的编辑姚东霞。 今天请到二位啊，来介绍这个两本手绘系列的书哈，一本叫做《手绘紫禁城》，一本叫做《手绘天朝》。那二位就是这两本书的责任编辑哈。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请到二位呢，跟大家来讲一讲这本书的背后的故事，这本书怎么来的。那么先请二位介绍一下这两本书的作者，因为这两本书的作者是同一个人，叫做伊东忠太，是吧？那这个人到底是一个什么人啊？他当时怎么就跑到紫禁城里面去了哈？二位呢，把这个人的这个情况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谁跟大家讲？ 伊东忠太他是那个日本建筑史学家，亚洲建筑的先驱，然后他是在那个就是今天的那个东京大学，然后工学博士。然后他是一直从事这个建筑学的这个研究的学者，是1901年，然后做了东京帝国大学的指派，然后啊是到北京来做这个紫禁城的实际测绘。从建筑学者的角度说呢，他就是一个做一个实际的调查研究，就是1901年7月 二号的样子，然后从那个就是日本的新桥，然后坐火车，然后他们先到了京都，然后在京都停留了一天以后，然后呢从广岛然后坐船就是经过了好几天，然后到了天津的那个大沽口，大概可能就是7月11号到了天津，之后然后直接到北京来的，然后他大概在那个紫禁城里待了可能有50天，因为他是9月10号然后回到了东京。 一般情况之下我们现在游览故宫哈，其实也就1天2天的时间，很少有人说花50天的时间把故宫走一个透透的啊。但是呢，伊东忠太当时因为当时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条件啊，所以他有机会有条件啊，进到当时的紫禁城里面来走一走。那么他当时到了这中国之后，他会不会中文啊？他当时来了之后，他这个中文的交流他包括他的生活呀，是怎么解决的呢？ 他来中国这个交流上，因为他们同行的总共有7个人，除了他自己以外，还有一个那个宫许的学士叫土屋纯一，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摄影师小川真一，以及那个助教就是奥山恒五郎。然后他很武郎也是就是这本书前面的文字部分的那个执笔者，另外还有2名那个随从，就是照顾他们的生活这些。就是他本来是一个专门做古建的这个研究者，就是对于这个古建的这个木质建筑的结构，这一些比如说像斗拱啊什么穿插房，就这些的就是相关的一些这种术语，他肯定是不会有问题的。因为他做了工作主要是实际的那个测绘，所以这个方面就是说不要翻译，直接去到紫禁城里面看那些实物，其实都能懂了。还有相关的这个色彩，色彩方面呢，就是日本和那个中国传统的那个有很多那个建筑的装饰的色彩，其实有一些，尤其在宫殿的部分，可能有些是就是相通的地方，所以没有说文字的障碍，所以就是他是从切身的感受上说，应该说也不会有问题。 哎，那么他在紫禁城待了50多天，他到底都干了些什么？ 当然首先就是说做测绘的这个本职工作嘛，因为紫禁城其实是挺大的，因为他做实际的测绘跟我们去故宫里面然后参观游览这个是本质上是不同的，就说因为他看了这个每一个宫殿每个建筑然后都是研究对象，而我们看了他就是一个景观，就是他们在里面是按照就紫禁城不是分为中路、东路和西路，中间是3个部分嘛。然后他们主要是以中路为主，然后来进行测绘。他们本来开始原来的计划是，就是想根据实际的测绘，比如说就有仪器的，还有一个就是走步的这个测量，然后进行，然后就先绘制一个，然后再进行着色什么的。但是最后发现这个实际的工作并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又怕那个时间上不够嘛，所以他们最后就改了，就是先只是对最基本的，然后进行那个绘制一些那种大图，然后其他的就比如说写生啊、拍照啊，有这些来进行着色的。然后它就是这个图片，最后就是我们书里看到的这个图片，就基本上是用这种方式。它那个基本上大多数的都是那个就是版画的形式然后来画的，按照原来的那个本身的这个建筑的比例然后进行缩绘，就是基本上说在比例上是可以，就是如果放大了应该就是基本上是一样的，就是跟我们的那个书上的图，比如说像那个乾清宫啊，像保和殿啊，这个书上都有那个小图，你会看到就是跟实物基本上是一致的，所以这个可能也在于说他本人一直从事这个建筑学的研究的，就是这个严谨和认真，就是做的比较细致，然后他们当时最主要的就是有一个，就是因为摄影师嘛，就是小川一真这个人就是专门负责那个拍照，然后这个就为他们后期的这个图片制作可能就是也提供了一些 便利。 因为这本书当中手绘紫禁城当中有大图也有小图，其中我看到有两幅非常大的这个图哈，一张就是这故宫的平面图，还有一张包括现在的中南海、北海、景山等等这一大片。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些手绘的图，其实和我们一百年多之后看到我们现在的这个故宫的这样的一个平面图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他们当时又是怎么能够画得如此的精确的？ 这两张大图不是一宗宗泰然后他自己绘制的，而是他的助手奥山恒五郎绘制的。因为这个图既有他们当时拍的照片，然后这个作为基础，然后他参考了还有我们中国人之前绘制的就是京城的那个分界那个地图以及其他的这些相关的资料，然后再根据那个地图绘制的比例然后绘制了这个图。所以就是他整体上是比较接近于就是说当时的这个真实。因为紫禁城的这个整体的大的格局是一直就是从1901年以后是没有改变的，所以就是我们会看到今天的那个样子跟原来也差不多。所以这当然也就是说虽然经过了这个战争呢，但是我们后面的这个古建的保护做的其实还是挺好的。所以就是说我们的今天看到的跟100多年以前的没有太多的区别，但除了就是说色彩上它经过这个时间呢、啊、那个这个岁月的然后风化了，所以它就会变得有点不太一样了。 那伊东忠太当时呢把这些手绘的记录哈，就是绘制完了以后后来又是保存到了哪里？他回到日本之后又是保存到了哪里？ 他在9月10号然后就回到了东京，回到东京之后他和这个图这个人他们两个人就是合作了一个学术报告，然后在1903年的时候然后就出版了。后来到了就是1906年的时候，就是后面奥山恒五郎又重新根据他们之前的这个学术报告和这个照片两个就是进行汇集，然后就是做了就是我们这本中文版的这个原版这个日文书的这样的一本书。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二位谁能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本书哈，大概的这个结构是怎样的？ 前面的部分都是文字，后面的呢 全是图。 对，全部都是图片。这个书的原版是日文和英文的那个双语版、 哦、 然后我们在翻译那个做这个译本的时候选择了这个由日文来进行翻译，因为前面的是那个原本就是相当于说是一个整合的这个学术报告，学术报告，然后这个图片是作为前面学术报告的附图，它的所有的就是这个图片与前面的文字描述是相当于对应的，就为了就说我们更符合这个图书的那个体力结构，所以我们在那个做中文版的时候就把前面的重新调整了一下，就是相当于把它原来的里面的具体的那个小节就是我们就单独的把它改成了就是第一章就是它的那个纹样装饰纹样，第二章就是装饰的色彩，第三章就是它对皇城装饰的那个评价，然后把这个附图的这个图样然后我们把它提出来作为第四章，这整体上说从书的结构体力上说它就更加完整了。 原来的设计师他们的编排也是一个很有整体性的，比如说像斗拱啊或者穿插坊啊壁廊，它都是一幅一幅整体的一个整体的画面。他的报告里面呢可能说的时候就会穿插，他如果我们把那些他整体的画面把它拆开之后再放到这个书里，那么这个图片就会显得很琐碎，我们阅读的时候就显得很琐碎，而不像我们现在呈现的是一个整幅的是一个总结性的这么一个图片的这种就是布置，当时是这么考虑的。 那这本书啊，刚才这个谢慧也跟大家介绍了哈，它的第三章是作者对故宫的色彩装饰纹样的整体的评价，但是我发现好像他对这个故宫的这个色彩装饰纹样的评价并不是那样的高哈，他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些理解哈。那二位谁能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那么作者对故宫的色彩装饰纹样的评价到底是怎样的？那他之所以评价不是特别的高的原因 又在于哪里？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需要有一个前提的，因为当时就是故宫是处在一个荒废的状态，就是可能从那个写成的图片上大家也能看到，它的那个就是包括乾清宫的外面的那些地面上是长了差不多有一尺高的那个野草，所以就是与我们今天可能进到故宫那种恢宏那种庞大的气势完全是不一样的，就所以我们不能以我们今天就说进到故宫然后去看见的那种雄伟的那个建筑群体然后去想当年他看到的这个状况。故宫当时没有人，1901年他来的时候差不多可能已经荒废了一年的样子了，是宫殿没有，因为没有人嘛，没有人经过这个雨水的冲刷，慢慢的这个紫禁城从明代然后一直到这个清末这么几百年的时间，就是说就是在正常情况下就是经过这个比如说雨水啊风沙的这种洗礼了之后，它原本的色彩本身也第一个会褪色，第二个会变得就是更斑驳沧桑的那种感觉，在那个被荒废的那个前提之下，如果从再来看的话，景况肯定是很萧索的。 作者所评价的是当时120年前的这个紫禁城的样子啊，是当年在那样一个历史条件下的紫禁城的样子，疏于管理，无人居住啊，无人进行平时的修缮啊，也没有人来进行维护啊，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下的紫禁城。 还有另外就是作者从就是建筑这个装饰的这个纹样和色彩然后本身去说的，就是我们今天如果进到故宫你会看到它的色彩基本上是以大红色然后黄色还有就是这种绿色，就是我们可能传统上说的青色系这个为主的，更多的就是红色是居多的。那就是你在各个店然后你会发现尤其是中路的变化都不是太大，你这个色彩上可能他也会觉得就是说还有纹样，另外就是他会觉得相对说比较单一一点，对，而且还有各个部件的那个装饰它的那个纹样其实就是每个店用的是一样的，只是说大小不一样，比如说龙纹样然后用的就特别的多，还有一些那个就是藤蔓纹样嘛，藤蔓纹样也是就是那种植物的演变的这种纹样，就是每个地方其实它都是几乎都是一样的。如果我们单纯从审美的角度说你每个地方都是一样的，那么我们肯定会有审美疲劳，这个我觉得可能也是他就是评价肯定有微词的地方，但是他也说了就是说也有优点，就是说这个装饰的对称性，然后另外还有就是他觉得就是装饰太繁复了，就是比较密集，然后就是能填充纹样的地方然后全部填满，然后没有留白的空间，但是就是说他从装饰的评价就是里面有很多个宫殿在他心目中的可能说哪些做的会比较好一些，哪些会做的稍微差一些，比如他对那个综合殿和保和殿的装饰他就觉得然后是最好的，这个可能有一个原因他觉得是修建于明代的，然后他就对尤其是清末以后尤其到后面啊，以那近代的然后他就觉得各方面的那个装饰和那个色彩的运用更多的是模仿，但是模仿的并不好。 手绘紫禁城这本书里面除了两张大图之外还有三张明信片哈，这个明信片我们是当时如何考虑的，为什么要专门有这么三张明信片呢？ 它这三张明信片其实是我们书中这个图样的单独的后面呢有三张，第一个就是那个乾清宫，第二个呢是万寿森林宫，第三个就是从西院然后看向瀛台那个各个宫殿的图，因为我当时就觉得色彩然后很鲜艳然后看起来很美，然后我们觉得就是说如果把它单独拎出来做一个明信片，然后我们可以放在书里读者自己可以看，如果觉得很好还可以送给朋友或者是放在家里面然后做陈列做装饰，我觉得都挺好的，那毕竟是100多年以前的呀， 对， 比如说像从西院看向瀛台各个宫殿在我们现在是已经 看不到了， 不能想象的， 对对 对 对， 所以说我们就做了这个明信片，比如说那个乾清宫的那个图，它是站在乾清门的那个位置做绘的这个图，那么现在就是我们之前然后去过故宫，我站在那里拿着那个明信片然后直接对着那个宫殿，就是一下子拉近了就是 这个它一百多年以前看到景象，我们现在今天看到的这个距离感。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刚才呢，我们是说了《手绘紫禁城》啊，下面说说《手绘天朝》这本书。那这本书啊，是由这个伊东征泰的五本野外笔记的合集哈。那么这五本野外笔记到底是如何保存的？现在那五本笔记在哪里？二位知道吗？能跟大家介绍一下吗？ 伊东征泰这五本野外笔记呢，是由他的学生藤岛骇志郎，就是托管的。藤岛骇志郎也是这个日本的这个建筑史学家，然后后来还成为东京大学的名誉教授。他就托管了伊东征泰的一些资料，包括他常年在中国。伊东征泰他还去过就是世界各地好多地方都寻访调查过，所以很多资料都是他这个学生托管的，还有一些很精美的一些手绘的资料。据他这个学生回忆呢，二战他担心这些资料呢会在战火之中丢失，所以他曾经把这些资料装在一个一个的木箱子里，他自己回忆，然后还把它转移过一段时间，但是最后都保存完好。 这五本野外笔记实际是记录了这个伊东忠太在这个紫禁城之行之后又来了一次中国，是吧？ 是的， 而且这次呢花的时间就不止50天了哈，有一年多的一个时间，而且去了中国的很多很多地方。那您呢能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么他这次又来到中国到底去了哪儿，他这次这个行程是怎么安排的啊？ 他在这个紫禁城调研结束了之后，这个就成为他跟这个中国建筑结缘的一个开始。那么但是呢，他白天就调研，晚上就要写这个测绘报告。然后呢，有一封电报就把他召回了日本，就说日本的这个伊势神宫就漏雨了，要他回去处理。所以他在日记里面写，他说我进入北京皇城考察的这一周，值得研究的东西越来越多，调查的工作呢，但是不得不停止，非常可惜。他就特别不舍得回去，但是没有办法。他回去了之后呢，新婚之后3个月，也就是1902年的4月份，他又再一次来到了中国。这一次呢，他就带着一个就是更新的这个考察题目过来了，那么就是这个日本的这个佛寺的起源这么一个考察题目过来，这个题目就更大了。他来到中国境内的时候，他是从这个北京启程的，途经了我们的河北、山西、河南、陕西、四川、湖北、湖南、贵州、云南，一直进入缅甸。到缅甸之后他还继续到其他的地方，这个就不在我们本书的范围之内了。在中国的考察也就是从这个1902年的四月到1903年的5月，一年多吧，一年多的考察时间。 那这一路可以说他走了一年还要多的这个时间。 对对对对。 但是当时啊中国的交通的便利程度跟现在呢没法比，肯定没有高铁了，是吧？机场呢也屈指可数。那个时候他都是通过什么样的交通工具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了呢？ 那时候的交通工具呢肯定是不如现在便利的，所以呢他的方式就是徒步。 徒步呀？ 徒步、骑马，还有或者乘那个小船，就是因为他有时候要过河什么的，有时候还会坐轿子，特别是进入这个四川之后，我们都知道，四川现在还有那种就是轿夫什么，就是爬山的 那 种 轿子， 所以在各地的访问。然后在访问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知道他可能吃饭也吃不好，住宿的地方不干净，然后吃饭有时候可能都吃不上，因为他白天可能就寻访去了，有时候在野外有晚上要着急找住宿的地方，可能 一天可能就吃点干粮，然后晚上找的住宿的地方还要把白天的所见所闻都要写下来 啊。对， 他还要绘、 嗯、 下来，测绘下来，然后还要写日记，非常的辛苦他。 对，其实一天真的挺忙的，是吧？ 对对对。 那您能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么他这一次的中国之行哈，包括在这本书里面他记录了哪些让他印象比较深刻的这样的地方，比如说哪些建筑哪些著名的，他不是讲寺庙吗，是吧？有哪些寺庙有哪些佛窟。 他这次旅行的起因就是起因于就是我们就是他的课题就是日本这个佛寺建筑的这个起源嘛。然后呢他来到中国了之后他非常兴奋，然后他就找到了 他想要的答案。比如说您刚才说的就是他来到这个山西，我们都知道山西的印象木塔非常的有名，当时是叫应州。 应州 当时还不后来才改叫应县，当时叫应州，就是应州的这个佛公寺。我们知道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木塔，然后是建于这个辽代所以他认为他在这里找到了这个日本建筑的这个辽代起源。他在这个日记里面写道，他说此塔的工艺构造自如，设计精美，比例协调，令人震惊。 评价非常之高， 非常高、 那除了这个应县木塔之外呢 还有就是您刚才说的他到这个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然后他在日记里面说，他说我确信此处的建筑形式是日本的推古式的一个起源。 还有五台山是吧？ 对，五台山也是也是这样。 就是他让他印象比较深刻。 对，非常深刻。 那另外他这个一路向南，您后来说他还去了贵州，还去了四川是吧？那么他在这一些地方他的主要去了哪里呢？ 就是一路向南，我觉得就是说根据那个冬霞之前介绍了他那个路线啊，从北京启程然后一直然后走到了缅甸，我觉得他走的应该是我们今天所熟悉的胡焕庸线。他到了四川之后，首先他是从那个因为他是从那个广元进入的嘛，然后那个昭化是个古城，然后他就看了城墙那些，然后后来然后进到那个广元，然后再到了那个剑门关，然后他剑门关会的那张图，我觉得跟我们今天去了剑门关看的那个是一模一样的。他后面还去了那个就是峨眉山，去了峨眉山，然后后来慢慢的然后从四川这边他又转到那个重庆，然后转到重庆，然后后来又走了那个比如说就是那个湖南的常德，然后后面然后再往南走，然后再往那个贵州，然后往那边走。在贵州他主要是看了那个就是那种苗族人他们的那些这个风情，苗族就是最有那个相关的那个侗族那些就是贵州的那个建筑，然后另外他有那个风情的那个就是当地的民风这个风俗的图片。作为一个读者来看这本书，我觉得他这本书里面的吸引我的就是我觉得他对中国当时的这个风俗民情的描绘，我觉得是最吸引人的。因为很多东西在我们现在都已经见不到了，但是比如说之前说他到四川可能又有一个就是有坐轿子啊，还有坐了那个滑竿， 对，滑竿，对， 这个可能是我们就是说四川然后特别独有的一个地方。然后他还看到有人那个推那个机工车是那种独轮的，这个也基本上是我们四川才有的，就别的地方没有。这种就是这种记录对我们现在来说也是最那个当时的这个一手资料，我觉得就是说在我们现在看就不只是说它这个建筑的绘制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加上了这个风俗民情，让这本书变得会更丰富一些。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姚东霞，您觉得哈，就是我们现在我们当代的中国人看到伊东忠太所记录的120年前左右的这个中国的一些建筑也好，风土人情也好，能够对我们了解当时的这个中国的状况带来什么样的帮助呢？ 伊东忠太他的写生呢，就是内容非常的丰富。他跟《守卫紫禁城》这本书不一样，他从他的这个形成的地区的概况，他所见到的建筑物的布局以及细节的雕刻，从服装发型到风土人情，从家具到日常用品，甚至小孩穿的开裆裤，这些妇女的头饰，他都包括所有的自然风景，他都一一的描写到了他的这个就是那个手绘笔记里面。伊东忠太甚至根据他自己的想象，因为他对中国的这个建筑情缘非常之深，他甚至有这个他自己想象的一个画面，然后他来到这儿看到了这个画面，他有一个对比，对比了之后他会在他日记里面说啊，原来是这样的，然后就增加了一个别样的风采。看到伊东忠太所描绘的这些，我想我们一定会为我们祖先的那个曾经创造过的那些 很灿烂的文明，为他们的审美感到惊叹。 那这两本书啊，这个出版了之后，一些读者们的反馈怎么样？我们有没有收到一些大家的这样的意见？嗯， 然后有一位读者是这么评论的，他说他在《龙里县志》《黔南州文物名胜志》等本朝的资料上都找不到记载的一座古桥，在一个多世纪的日本学者的手账，也就是我们这一本《手绘天朝》里面发现了答案。嗯， 这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这个他的资料非常的真实细致，有很多的文物已经因为比如说战乱啊，还有时间的消失啊，它已经不复存在了。 对， 但是他这一本手绘天朝为我们保存了120年前就是最真实的建筑的这个原貌。 那我们出版社希望通过出版这两本书啊，希望让我们当代的读者能够了解到一些什么。 我觉得就是说作为这个相当于说这两本书就是100多年前然后出版的书，为什么我们今天然后还要去做这个做这两本书？因为我觉得第一个，首先它是第一手资料，就是说具有这个学术价值。第二个就是我们今天有些已经看不到了，因为看不到了是我们这个就是中华这个文化的一部分曾经存在，所以我们应该去看到我们那个当时的这种真实的这个文化的遗迹。然后还有另外就是比如说紫禁城，就是故宫到现在就是从它那个修建到现在就是已经600年了，关于那个故宫的书应该说已经层出不穷了，我们其实对它并不是真正了解。比如说我们去到故宫里面，然后我们肯定都是狐皮潦草的走一下，但我们 一两天而已， 我们从来不会去关注这个紫禁城，哎，它为什么就是说要用这个颜色，为什么要用那个颜色，这个宫殿为什么这里用的是这个纹样。看了读他了这两本书之后，就说了解了这个他来中国的就是这个调作为调查就我们保存的这个资料之外，就是说我们去看故宫就不只是看一看走马观花的这种看，我们而且可能会想到更多的东西。就是我们可能很多人就是从午门进去了之后就是震撼于就是说它是一个权势的象征嘛，我们首先可能震撼的是这个，但是如果我们读了他的这两本书知道这么多细节之后，也许我们可能有更多的其他的思考，比如说文化的，比如说审美的，这些可能都是我们在其他方面我们都是没有注意到的东西。我们也能有一个现场感，就是我们能知道就是说我们古籍这个保护其实做的也还不错了。就说还有就是虽然经过了战争那么多年，但是就是说各个地方的这个各国的人就是对这个文化还是有一个最基本的底线吧，就是我们为什么这个东西经过了这么多年，经过那么多事它依然还存在，而且依然跟100多年前是一样的，这个色彩变得斑驳了，那这个是我们所有就是说人和事都无法抗拒的东西。 伊东忠太从细部主要是门扉、藻井、彩绘等方面的比较得出来的紫禁城的单调繁复其实还是有失偏颇的。伊东忠太对中国古代皇家建筑的宏伟显然没有足够的认识，相比之下梁思成在中国建筑史当中对故宫的描写是这样的：清宫建筑之所以与人印象最深处，在其一贯之雄伟气魄，在其毫不畏惧之单调，其建筑一律以黄瓦红墙壁绘为标准式样，仅有极少数为绿瓦者，其更重要庄严者则衬以白玉阶壁。在紫禁城中万数千件凡目之所及莫不如是，整齐严肃，气象雄伟，为世上任何一组建筑所不及。在梁思成的眼中，伊东忠太所述的不仅不能被称之为缺点，